一条永梦幻不成的小路，让我领略了你的无限生命。你告诉我，在美丽的地方也会有沧海桑田的经历。一道用金子织成的风景，让我沉醉于你的无穷美丽。你告诉我，在古老的地方也会有万紫千红的春意。夏地的冬天覆地，啊，冬中之王，八千万年的奇迹静静传递。风景让我沉醉于你的无穷美丽。你告诉我，在古老的地方也会有万紫千红的春意。夏地的冬天覆地，啊，冬中之王，八千万年的奇迹静静传递。